啊，中国受中国的文化影响的人来说啊，更加的突出。啊，中国人又信好多的宗教，对吧？哎，然后呢，还有不管是信仰宗教的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啊，都有这样那样的疑问，就阻碍了他们啊愿意相信福音的道路。我们知道除了基督教以外，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小的宗教哈，啊，那么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其他很多的宗教啊。宗教呢，你看来看去的话呢，它是人的一种用这种寻找神的方式的积累啊，一种超自然超经验主义的这种文化体系啊，来创造出了。那我们知道其他宗教里边有独神论，有什么也有这个泛神论，也有这个多神论啊，也有无神论，对吧？伊斯兰教是什么？一神论，对吧？独神论。哎，那所有的这些啊，都包括个人的体系啊，啊，经典作品都有，对吧？也有朝拜的方式，也有什么？那为什么好多人呢就因为这一条就转向其他宗教了？到底这一条为是什么啊？怎么来阻碍了他信主的这种道路啊？大家分析一下呢，其实呢归根结底这一条是最主要的，为什么他不愿意信主啊？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也就是说基督，唯独基督教找到了人生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别的宗教没找到的。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为什么大家很多人就不愿意承认这个问题而不信主呢？啊，什么问题啊？哎，罪的问题啊。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唯独基督教指出了一个什么人的罪的根本的问题啊。这根本的问题，人是就是所有的问题解决的一个钥匙，就是解决罪的问题啊。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经常啊，很多人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啊，就是说不愿意信主。嗯，他受到文化的影响，为什么不愿意信主呢？因为你说你是个罪人，要悔改。他说我没犯过罪呀，是吧？我要犯过早就我就什么了，被抓起来了，对吧？哈哈，哎，你传福音遇到这个情况了吧，是吧？哎，很多人就把这个罪和法律、国家的法律联系在一起了，你知道，这是一个误区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他们说了，我不信主，因为我守法，我是守法的好公民。我传福音的时候，好多人这样说啊，我是守法的好公民，我呢，比起那个教堂里面去教会的人呢，我觉得我比他们还好，嘿嘿嘿，对吧？好多人是这样说，所以呢，我不用信主，我是好公民啊，我对得起我的良心，我不抢，我不偷，我不杀人，不放火啊，嗯，我没有什么罪可以悔改，我没有必要信耶稣。结论就是啊，这是最主要的关键问题啊。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到底什么是罪？罪是如何来界定的？为何信耶稣以后啊，首先要悔改罪？为什么啊？那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没有罪的义人？到底谁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罪的问题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那么赦罪的真谛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forgiveness of sins。我们先请就是做一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心中满了感恩，因为主啊，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是因我们身上带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主啊，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向你仰望，向你祈求。主，我们感恩，因为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以上敬拜赞美的这个时光，也使我们能够有同心合意的来称谢你的名，向你祷告。主啊，我们也相信你的灵继续保守看顾我们，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以下的光阴。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门。 第一点，自古至今无一人啊 ，There is no one righteous。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使徒信经》的第十句话说到，说什么？我信罪得赦免。I believe in the forgiveness of sins。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是罪？啊，罪得赦免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啊，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比较沉重啊，罪罪罪哈，啊，我们没有什么罪啊。其实呢，这是要想得到最根本的快乐，就要从根本上解决罪的问题，啊，这是一个钥匙。那罪得赦免的后果是什么？我们要向世人传福音，就免不了向他们提到罪的问题啊。那么因为什么，这个福音内容里面十分重要的一环就是什么，就是罪的问题。但是许多弟兄姐妹遇到的问题就是一讲到罪，世人就反感，对吧？所以他反感，为了避免反感，我就什么避而不谈，我先把它引上钩啊，先上了钩以后呢，慢慢的再给它上船。所以呢，我就用别的方式啊。所以呢，有些人就说了，不要说罪，你说耶稣基督，我也相信耶稣啊，我觉得信耶稣确实不错啊。我们家人也有很多人信耶稣的人呢，转变很大，我承认，我支持他们信。哎，我支持他们信，我呢，我就是不信。这是哎，你就费尽口舌，你给他讲啊，他支持也很好了，是吧？哈，哎，不反对啊。但是呢，你说我怎么信耶稣呢？就是说，如果我犯罪的话，我不就被抓起来了吗？啊，你尤其在中国文化是吧？你说有罪，那人家另眼看待。所以呢，信耶稣就卡在这里了，啊，被卡壳了啊。那我们呢，就会用耐心的用圣经的话来解释何为罪，对吧？哎，到底什么叫罪？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呢？啊，罪的根本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呢，很简单，有关于罪啊，圣经里面很简单，就是什么不遵守或者违背了上帝的所定的标准啊。那个希腊语呢，就是说呢，就是你射箭的时候呢，那 target 你上 target， 哎，中间还有一个点是吧，你老打不到那点，你在上这儿打上那儿打，打不到 target， 这就是罪啊，就是违背了或者偏离了上帝的标准，就是罪啊。就圣经说，凡是犯罪的就是什么，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什么罪啊。那这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说的哈， Everyone who breaks the law is sin. In fact, sin is lawlessness. 那神不允许亚当夏娃，大家知道最开始的时候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呢，就是说呢，你吃的日子就必什么死啊。他吃东西怎么就死了呢？他吃东西怎么就犯罪了呢？这好多人的疑问呢哈。你不让我吃，你放一棵树搁中间干什么？是吧？所以我上神学的时候写一个论文，老师说，因为有一本书专门就这个问题论的哈。哎，那么就说呢，上帝故意把一棵树放在园子中间，对吧？哎，让人吃，所以亚当夏娃这是人呢，他果不是诱惑是吧？他就是越看这上棵树上的果子越好吃，他就吃了啊。如果上帝不放那棵树，他们就不吃。不吃的话呢，你没有那棵树，魔鬼也不会来引诱啊，那么他们也不会吃了。所以说呢，他们吃果子的原因呢，是因为魔鬼引诱。魔鬼引诱的原因呢，是因为有棵树在那儿，有棵树在那儿，上面还有果子。哈哈哈。那你怎么来写这个论文啊？ 所以呢，因为这个人呢是非常有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个神学的专家，写这个书啊，怎么来写啊？别人都从正面写，我就从反面写哈、啊，我就给他对着干哈、啊。不过老师一看写不错，哈哈，他给我个 A。那大家是怎么来想啊？啊，这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没说出来也想过的问题哈、啊。上帝把一棵树你放在中间，别吃上别吃。就好像跟小孩说以后，那个水盆水很热哈、啊，千万别摸，然后就出去干活去了。那回来以后，小孩哇哇哭，为什么？那手给烫坏了哈、啊。那这个问题呢，先留一个悬念，就为什么？就但是呢，他们吃了就犯罪了，犯罪了就死亡就临到人，就是说人犯罪呢，就是偏离了上帝所定的标准。就叫罪啊，不像我们用法律来说的，法律来说它啊定什么叫罪，偷东西叫罪，杀人放火叫罪，是吧？不一样啊。所以呢，圣经对于罪简单的定义就是什么？违背神，不把神当作神。所以人犯了罪，就它结果是什么呢？就不能够和那个没有犯过罪的人重新和好，这是最大的后果啊。上帝无罪，上帝圣洁，他就不能和有罪者在一起，这么他就什么，这就不行了，就不符合道理了啊！所以呢，这是最主要的啊。那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解决罪的问题。你说我没有什么大罪，我有小罪啊，有时候自私啊，啊，有时候什么撒个小谎了什么的哈、啊，哎，那我告诉你，圣经里面罪不分大小，只要是罪。就不能够和神再重新 unite 就联合起来啊，这不可能啊。所以说结果就是有罪者要远离神，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你说人会犯罪对吧？动物会犯罪吗？嗯，为什么不会啊？律法针对人来说的，哎，有道理啊，还行，有进步，哎呀，那很好。那就是说，我们人和动物到底有什么不同啊？你说动物长多难看，我长多好，是吧？人和动物到底是哪个地方不一样啊？这个问题我们要解决，因为什么？有好多人吧。没喂动物之前啊，他不问这个事儿。一喂动物，越喂越有感情，越喂越感情。最后说，就说要这个动物一定要得救，要我上天堂，他不上天堂，这个没法团聚了哈。是吧？有这个情况吧？哈，真的有好多人，有时候家里动物死了以后，就会半夜给我打电话，我睡不着觉了。为什么？我家那只狗死了以后，你说这动物能上天堂吗？能得救吗？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对吧？那么动物呢？不是啊，动物不是。那么何为神的形象样式呢？啊，也首先我来有一个答案，就是人和动物有本质的区别啊，是本质的不一样啊。那你说这一点其实我们基督教伦理学的一个根基啊，就是人和动物有本质的不同啊。人就是人，不管是黑的白的黄的，都应该是平等的，男女也平等啊，种族要平等，而且的话呢，生命是神圣的，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的。你上帝形象样式怎么他也黑也白嘛，是吧？还有黄，三种颜色嘛呢啊？什么叫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上帝造人的时候，从本质上讲，他的形象样式啊，实际上就一个词的意思，就是啊，什么意思啊？就是把他的灵放在了人里面，就有了上帝的形象，就是有了上帝的本质的一部分啊，这叫上帝的形象。 就是神把一个永恒的灵性放在了人里面，所以人就有了神的灵的本质的受造物，这是动物没有的啊。所以呢，我就经常讲，我把它解释的更多一点，就是说上帝是神，对吧？神所谓的神最大特点是不死，对吧？死者不是神啊，不会说话者也不是神，对吧？哎，那么神是永恒者。那我们有了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的话呢，也不应该死才对，对吧？在合乎道理啊，这是我们最起码的一个理解啊。那人和神，既然人有神的一部分了，那人和神就可以沟通，可以吗？可以。人和神沟通的方式呢，就是灵，灵与灵的沟通啊。因为上帝给了我们灵，成了有灵的活人，是这样说，对吧？哎，所以呢，人能够直接与神交通啊 ，communication 啊 ，fellowship 啊。那人和神既然能够交通，就有那可以建立关系。对吧？哎，所以人，因为人有神的本质在里面，所以人是有灵性的活物，就这一点。动物没有吗？没有，啊，人的灵往上升，动物的魂是吧？往下去，啊，动物叫本能的魂，啊，和人的灵魂不一样，就是说呢，它只是说呢。哎，春夏秋冬，他知道，明白是吧？要快到冬天，他赶紧下折了啊！哎，这就他就这个本能，他会生育的本能啊。但是呢，他不能够分辨啊，没有理性，没有灵性啊，所以说呢，不一样啊。所以动物呢，只能说是上帝所造的高级的一点的。再低级一点，再低一点的话，就是石头。石头再高一点啊，哎，是草、花草树木，对吧？哎，花草树木不会动物，哎，再高一点呢，哎，这个动物、鱼啊什么这些都属于哈。再高呢，哎，天空中的飞鸟飞来飞去啊。那么人呢，不叫高级动物。不是动物啊，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有灵的活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的人就有了良心的功用。我再说一遍啊，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人成了有灵的活人，他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有良心功用的人。什么叫良心啊？是非之心，对吧？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你不用教他，你原始森林的人他也知道，是吧？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哎，他有道德感。哎，所以呢，我们知道人在里面有良心的功用啊，我们内心呢就有什么道德的责任感，对吧？有道德感啊，责任感。那么谁是圣洁的？我们是有良心的啊。那我们在善恶之间就要选择啊，善呢还是选择恶啊？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责任感在脑子里面啊。这些都是神给的啊。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心中痛苦；我们行善做好事的时候呢，哎，我们什么心里很高兴，对吧？哎。哪怕是我行善以后的话，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但是我的良心对我说我平安，我喜乐，对吧？这是宝贵的。但如果说呢，我做一件事情的话呢，全世界的人都支持我，但是我就对不起我的良心，这叫受罪，对吧？哎，所以说良心在里面就和我的啊，这个我的灵，圣洁的灵和我的肉体相争，是吧？哎呀，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谁说啊？保罗哈，哎，所以说呢，有人就问我了，说这个基督徒还会犯罪吗？啊，这是从咱们教会走的 啊，因为弟兄呢，他去别的地方，他们讨论的时候呢，遇到难题了。基督徒是得救的，是蒙恩的罪人角，是吧？哈，那么基督徒是罪人呢，还是啊，是圣洁的人，还是义人？哈，哎，有两个问题了哈，再留一个悬念，先想一想哈。那我们根据这个呢，我讲完了以后呢，我就差不多清楚了哈。哎，所以我们心中的平安这一点呢，就来向我们，这是一个回报啊，是吧？神给的平安是在里边的一个灵的良心啊，我们的良心呢是被神圣化的良心，和世人的良心又有不一样了，对吧？哎，那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就有平安，就大胆的往前行，对吧？哎，那如果没有平安，就找出这个平安的缘由是什么？怎么会没有平安呢？啊，是不是圣灵在里面责备我了？啊，这些事情啊，所以说良心的功能是上帝的形象内涵的一部分。啊，那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灵放在我们里面了，然后呢就把圣洁的追求和善恶的分辨也放在我们里面了，对吧？哎，你说我不读圣经我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也谁都知道，是吧？哎，谁都有良心啊。那么但是在我们是被神所救赎的，那我们就有神的话语在心中，我们就知道如何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了。所以当时啊，人吃了禁果以后啊，亚当夏娃啊，吃了禁果以后呢，其实呢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或最大的拦阻就是人和神之间有了阻碍了，是吧？哎，神说不能够再和你时不时下来和你聊天啊，散步了。为什么呢？因为有罪了。所以说呢必须要赶出伊甸园，就这个原因啊，你不能在这个园子里边了啊。哎，这就罪恶死亡就临到全人类哈。所以自从人类犯罪，死亡临到全人类。有人问我说，人类如果不犯罪，亚当夏娃会不会死啊？有答案吗？啊，又留一个问题，三个问题哈。人啊，如果不吃禁果，不违背上帝的命令，会不会死啊？那首先我们先看啊，人类的死亡是从哪里来的？罪。那说解决死亡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什么？罪的问题啊，解决罪的问题。所以罪包含两个方面，罪包含罪性和罪咎啊。罪性是什么？就被罪所辖制的人性叫罪性。什么叫罪咎啊？咎由自取嘛，就罪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被定罪的光景就是死，对吧？就是完了啊。所以罪咎和罪性。那么神在一开始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启示人类，死亡是罪的工价，对吧？是罪的工价啊。那么死亡也包含两方面啊，刚刚说罪包含两方面，死亡也包含两方面，一个叫做身体的死，一个叫做灵性的死，对吧？哎，你去看，我发现我最近传福音的传的挺多的，我发现一个问题，对吧？一个秘密奥秘啊，真的是啊，我这是我几次我验证了啊，想听吧？有奥秘啊，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什么？这是刚才我谈到的死亡啊，分两方面，一个是身体的死亡，一个灵性死亡。那身体死亡我们都一样，信主的不信主都一样，但是有一点我发现了，你跟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在他没有被圣灵重生之前啊，就是说呢，你传以后，你看他的脸是死的，发现的问题了，是死的，毫无希望， 毫无生气，是死的啊。完了以后呢，我就传福音的时候，我一边传一边恳求圣灵啊，通过我来传递啊，就要保持警惕啊，一方面保持自己啊，不要沾染世俗。为什么？你有的时候你传福音以后，弄不巧他身上鬼多，他蹭跳你身上，就是把你给治死了，麻烦了哈。所以呢，要什么？要特别谨慎祷告。但是你突然间发现转变，在这之前说，你谁都不可能劝我信主，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可能。这多少人劝了？但是突然间在转变的时候呢，哈，你一看见以后，就光在他的脸上就发出来了。完了以后的话呢，祷告完了以后，觉着完祷告，他就又哭又说的说，我就感觉到里面有好像触电有光在我里边。这不只是一次了，好几次有人这样说，他们也没通气，不互相不认识。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圣灵在进入心中的一个生命的体现啊。这一点的话呢，我告诉你，传福音呢，一方面被传者是蒙福者，另一方面呢，传福音者更是蒙福者，对吧？神就让你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但是你舍去的时候，神给你百倍的祝福。哎，这是这一点。那这就是死亡啊，身体的死亡和灵性的死亡。灵性的死亡看见活着像是活着一样，但是啊，这个活着的走失一样啊，哎，没有方向，没有灵性啊。那么死亡显出来的结果，其实呢就是人性的扭曲啊。什么叫人性的扭曲呢？我刚才说了，因为人不应该死，对吧？哎，人身体死亡就是人的灵魂离开身体嘛，对吧？那谁想死？你举手。反正我不想死，我不举哈、啊。哎，死亡是什么？就是生命离开你的躯体了，对吧？那这叫人性的扭曲啊！生命包含在人性里面啊，所以死亡就把人和生命给你生生的拉开了。我不想死，我不想死，不想死，呼，最后一口气吐了以后呢，不死也得死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死亡叫什么？叫把人和生命给你断开，这非常残酷的，是吧？你说基督徒死的时候难过吗？也难过啊！为什么呢？你从天路历程你就看出来，基督徒过死河的时候喊呀啊，救我，主啊救我！突然有天使把他拉走了。有些人过死河的时候呢，坦然无惧就过去了，就像雅各把这个脚往床上一收，拜拜就拜拜了哈，他就知道这叫什么，坦然的去过死河。有些人呢比较软弱，他说哎呀救我呀什么的，哎，神就派天使来扶持啊。所以说死亡是生生的把人的生命和人的身体给它分开啊，这是残酷的啊。最残酷的是什么？就把美善神的美善的生命隔开，那是最残酷的，你就没得救的，是吧？那是非常可怜的，是吧？本来啊，善的本性变成了倾向恶的犯罪的本性，本来与神没有阻隔的啊，这种生命啊关系啊，现在与神有隔离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耶稣来就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就解决这个问题的。上帝造人不是为了让人死，上帝造人是为了和他永远的 union 在一起，但是是 reunion， 对吧？是重新的合在一起。我告诉你，重新的和好就比原来从来没分过更加甜美。浪子回头故事大家都知道，是吧？哎，他浪子一回头，那金子不换，金子不换啊！所以我们知道，祖先堕落带给全人类的罪性，让我们落在一种什么情况？落在一种挣扎的情况，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就这种光景当中了。就是 For I have the desire to do what is good, but I cannot carry it out， 我不能够实现，对吧？哎，那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行善， 没有一个人啊，全世界也不会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得救。我再说一遍，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行善，所以全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得救。这就是说行善不能救我，就这个原因啊。你说我行，他这个人行了一辈子善，能不能得救？没有一个人靠自己得救。这是第一点，自古至今无一人。第二点，因信称义，赖主恩 ，justification by grace through faith。那么第五点呢？刚才我们谈到了，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得救，因为人都是罪人。那么人生来就是罪人。哎，这你能和这个三字经说的不一样？三字经说是人之初是什么？性本善嘛，不是哈？哎，圣经不是这样说的。人生来就是嘛，就有诡诈，就有罪恶在里边哈，哎，所以呢，人生来就被定罪了，哎，所以说无罪者不死，怕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For all have sinned and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什么叫做罪呢？哎，其实这儿解释最清楚了，就是把上帝的荣耀给你。失去了一块，叫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不完整了，这叫世人都犯了罪啊。那么一方面人们违背了律法，达不到神公义的要求，另一方面人没有按照上帝造人的目的活出来。人被上帝而造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好多不信主的人呢，他解释的就不对了啊。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造着玩，是吧？捏人玩，然后让人打架，打架就好像在那个蟋蟀打来打去啊！哎，这是不信主的人。那我们基督徒答案是什么？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哎，对，非常好啊！荣耀神啊！这是我们，这说明我们已经活出来了哈。就是为了荣耀神，啊，也就是说，人犯罪就没有达到荣耀神的标准，对吧？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啊，没有彰显出来啊。那神的荣耀，可以说神的荣耀是人在神面前做人的准则。我再说一遍哈，神的荣耀是人在神面前做人的准则。你说我有什么准则做人啊？你彰显出神的荣耀来，你就 perfect 啊，你就完美了。所以我们的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只要是达不到上帝荣耀的标准，就是在神面前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罪啊，这就是罪啊。所以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要掌握这些。然后你说你没有犯人的罪律法，但是你犯了上帝啊，违背了上帝就犯了罪，就亏缺神的荣耀。那圣经为什么说全世界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圣经有这句话吗？没有一人，连一个没有啊！罗马书第十章啊，第三章第十节啊 ，There's no one who righteous, not even one。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为什么神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荣耀作为衡量义人的标准。我再说一遍，上帝用他自己的荣耀作为衡量义人的标准啊。那如果说这个好多人问的问题啊，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好多人说，你说我怎么觉得有好人呢？有好人吗？有，还有的我感觉很义的，公义的，有没有？有，但是我们以什么人的道德的眼光来衡量有好人，用上帝的荣耀的标准来衡量，没有一个好人，是吧？没有一个义人啊。如果我们用人的眼光说你这个人好，为什么好啊？就因为他比我好多了，好百倍啊，他比你好，那你就是标准吗？是吧？哎，他还比什么什么话？哎，用人的道德来衡量的，对吧？标准没有用上帝的标准，上帝的标准。所以呢，我们说人如果用上帝的荣耀的标准来衡量的说话的话呢，就是说 上帝的心意怎么来。你说上帝荣耀荣耀，你说了半天上帝荣耀荣耀又什么样啊，是吧？哎，你们有个标准的荣耀荣耀荣耀，好像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词，是吧？不是个实词。哎，什么样？谁见过的？嗯，我们都见过，是吧？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活出了上帝的荣耀，对吧？哎，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荣耀的肉身的彰显，对吧？所以我们衡量人的标准以耶稣基督来衡量，就达到了标准了啊！耶稣基督他是丰满的，他是毫无缺陷的。你们中间谁能指出我犯过罪？谁敢说这句话，是吧？耶稣敢啊，因为他没有罪啊。所以说呢，啊，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这一点啊。所以可以说，一切叫神不得荣耀的，就是罪啊，这是很关键的啊。我们什么时候让神的荣耀亏缺了一点了，那么就不够上，够不上上帝的荣耀了啊。我们和上帝之间就出现问题了。因为这几天祷告好像就是不通，啊，不通，有这种现象吗？啊，有时候祷告就是好像有一个阻碍，心中没有平安，很难过，但是就找不着原因啊。其实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哪个地方阻碍了上帝的祝福和交通了？那么这个地方肯定是亏缺上帝荣耀的地方，啊，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就行了。所以上帝造人啊非常奇妙，上帝造人是奥秘的啊，上帝造人是奥秘的。上帝造人的奥秘是什么？上帝造人的奥秘就是为了他的荣耀啊而造人的啊。他说哎呀，闹半天都为他自己啊，这不太自私吗，是吧？哈，这真有人这样说哈，上帝闹半天闹完你是给太自私了，为他自己哈。是吧？ The mystery of God's creation is that the human beings are created for the glory of God。 但是有一点，上帝造人的奥秘还有一点，让我们分享他的荣耀，这个就了不得了，是吧？哎，我们可以分享他的荣耀。那你说人犯了罪，如何才能分享他的荣耀呢？啊，所以这就是信福音的关键了，对吧？哎，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啊？因为我们要完成上帝造我们的终极目的。我再说一遍，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啊？我要完成上帝造我们的终极目的。这个比较什么高级语言了哈，你不能说传福音这样传人听不懂哈。但我们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信耶稣，一方面做成得救的功夫，另一方面做成救人的功夫，达到什么目的呢？就达到与神重新和好的目的，对吧？哎，让别人也和神和好。哎呀，我就在神面前结好果子了啊！这就是我们要完成这个终极目的，就把上帝啊，我们该得的荣耀，上帝该得的荣耀，把亏缺的部分给他补上，能补上吗？我告诉你，补不上。为什么呢？因为人用努力补不上，怎么办呢？耶稣说：“我来了，我替你补，你把罪归我，我替你补上了。”就这意思，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来补上帝亏缺那一部分的荣耀。那我们就是这叫做我们被耶稣啊所救赎，替我们赎罪，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意思啊。我们呢就是被称义，又重新燃起了荣耀的这个荣耀神的曙光啊。那么只有一人才能够与神分享荣耀。我再说一遍哈，与神分享荣耀者必须是一人也啊。而我们的义不能够因为自己的努力得来，我们的义从哪里得来呢？我们的义只有一点，就叫白白的得来，白白得到的，是吧？这多好啊啊！所以完全是神的恩典，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就行了，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全我们那个我不说全世界人都能够白白得到，不是啊，只有信耶稣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不是说全世界的人都能得救，不是啊，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才能够得救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很重要的一点。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刚才导读给我们读的，神设立耶稣基督，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是所犯的罪，就是因着人的罪神和人被隔开，彼此不能亲近，所以神就用这个手段来挽回这个局面啊，这个手段就是预备了耶稣基督啊，就这个意思啊，这叫中保嘛啊，我们就可以和神合二为一了啊，赦免了我们的罪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光是在出蒙恩典的时候啊，是因着信，我们已经蒙了恩典了，跟随主的道路上还是要凭着信，叫因信称义啊，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靠着耶稣的血，我们才不会失脚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说我有的时候啊、灵性光景不好怎么办呢啊，我有时候我就感觉到很差啊。那么有一点我们要心中啊平安，要高兴 confident， 为什么？有时跌倒，但是你的地位不会失去了啊，也就是说只要耶稣基督要救你，你的名字已经录在天上了，就不会失去你的地位。这就是说耶稣所说的，凡你赐给我的一个也不会丢去，不会失去啊。但是我们要犯罪的话要受到什么管教，要受击打。但是说我不要紧，反正我不怕击打，我犯完了我再受击打，管教我再认，认完了我再犯，犯完我再认啊。我告诉你啊，这一点非常可怕，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如果你要把耶稣重钉十字架，那是玩不行啊，或者被热血烙惯了也不行啊。我们不小心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习惯是不小心的，但是不是蒙神喜悦的，怎么办呢？哎，彻底认罪，认罪以后有的时候不小心又说谎了，或者又什么了，那、一点一点要把它改正，对吧？要改正，就心中有一个心，有一个心愿，我一定要改正啊，这很重要的啊。所以说。那你问了，说在没有信耶稣之前要做最关键的事情是什么？没有信耶稣之前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题目，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先有后有啊，先有悔改还是认罪呢？还是后有悔改呢？还是认罪呢？先有什么？哎，先有什么？认罪后有悔改啊。那我再问问题，是先有认罪呢，还是先有相信？这是一个问题哈，还有一个问题，先有重生呢，还是先有相信？嘿嘿，嗯，哎，我今天抛出好几个问题了，我不说是吧，兄弟？嗯，那刚才呢，我说哈，就是先有认罪呢，还是先有相信呢？其实呢，其实很简单，那一问的话，就感觉好像哎，这有点是吧，绕口还是吧？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人说我信主了，他没有认罪，叫假信，必须要认罪，才可以相信，对吧？哎，你说我信主，但我没认罪， 为什么信主？信耶稣的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人、不放火，然后呢，对人还有爱心，说多好，我就信耶稣了啊！啊，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是吧？这不耶稣说的吗？这多好，何乐而不为呀、啊？我告诉你，先有悔改，才有相信。我真的悔改了啊，然后你的信才是真信。真悔改带来真相信，假悔改带来假相信，不悔改带来的是不信，是吧？所以呢，我们要认清这个问题啊。所以信是转向，也就是说投靠一个对象，就是悔改，就是悔改原来的方向不对了啊，我要悔改啊。所以耶稣基督说了，马可福音啊，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啊，第十五节说，啊，天神啊，这个什么叫什么天国近了，啊，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对吧？哎，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啊，日期满了，神国近了，神国就天国哈，你们应当悔改什么信福音，对吧？先悔改先信啊。哎，先悔改后相信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意思就是说是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啊，你们要赶紧悔改啊。所以说我赦罪啊，就悔改啊，是罪得赦免的必须啊，也罪得赦免必须要悔改。也就是说赦罪的根据是什么？是根据耶稣基督的宝血。赦罪的意义在于不再被定罪了啊，是出死如生了。赦罪的程度和范围呢是多少呢？是全部的罪被赦免。那么赦罪的时间就是在你相信的一刹那间你就被赦免了。所以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只要他被圣灵一感动，马上就发光脸上啊。所以呢，认罪悔改，悔改的目的就是为了信福音，相信福音的目的就是为了得救，对啊，这就是悔改的真谛啊。所以弟兄姐妹，使徒信经第十句话，我信罪得赦免，说明我们的罪破坏了人性当中的这个神的形象。我再说一遍啊，他为什么说我信罪得赦免？因为我们的罪破坏了人性当中的这种神的形象，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需要赦免，需要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叫我们得以称为义人啊，所以能够与神重新和好，使我们这必死的身体有了永生的盼望，心中有了无限的喜乐与平安，这是极大的应许啊，非常大的应许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都是为着这个救恩啊来去奔波，为着这个救恩去完成神的托付。与此同时，我们要积极地把这宝贵的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啊，啊，去得救，这样做成得救救人的功夫，目的是让神的国度填满了人数啊，神的国度填满人数啊，我们呢就完成任务了，神的荣耀就补完了，神就得到完全的荣耀，我们就打美好胜仗。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荣耀归给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来重温